消化的能力。大家注意啊，消化是一个词，但是却包含着两重的含义。消者是把大变小，是吧？把大变小，是吧？你把米磨成了面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个叫消。那么化呢？化就不同了，化是变废为宝，是不是啊？你光能吃，光能嚼，进肚子里头了，都走过糖道了。干吃没利用，干吃不长肉，干吃还贫血，干吃还没劲儿，这个就是化的功能不行。所以这个化主要指的就是吸收加利用。西方医学认为这个吸收利用主要在小肠啊，小肠啊，中医里说叫什么呢？叫小肠为受纳之官，哎，就是国税局管收税的啊。而它这个作用受谁的影响呢？受脾的影响啊，脾的运化啊。我在给大家讲脾胃养生的时候讲过脾和胃的作用，是吧？胃呢是消的作用，脾呢是化的作用。胃呢是主降的作用啊，往下走，是不是啊？脾呢是主升的作用，叫升清降浊。所以那个低血压的，是不是啊？人这个脸色不好，面色无华的，什么叫面色无华呀？哎，我们常讲叫青春焕发，容光焕发，面色红润，就人这个脸色，人这个容光是哪儿来的呀？都是脾的生清的作用。反过来呢，人胳膊粗力量大啊，人有劲儿，是不是啊？人有肌肉丰满，骨骼强壮，筋呢有弹性，这都是谁的作用呢？这都是胃的作用。胃的这个降浊，哎，浊就沉淀下来了啊，变成肌肉的力量，肌肉的丰满，筋骨的强壮。所以说你看中医诊断学里边说这个叫望闻问切，这个望诊，人这一嘎的一块往这一站，往这一撮，就能看出来什么病来了。那什么道理？你看这人瘦高条，我们就知道了，这人肯定胃动力不足，容易胃下垂啊。不但容易胃下垂，你看那瘦高的人，他还容易什么呢？腰椎间盘突出。为什么呢？你看胃的降浊的能力不行，他的肌肉就瘦削，筋就松弛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都是相辅相成的。你反过来呢，你看这人是大胖子，是不是啊？喝凉水都长肉，那眼珠子上都爬着那个脂肪条索纹，动脉硬化，是不是啊？脂质条纹，那不用说了，这人脾不好，一定有脂肪肝，保不齐还有糖尿病和痛风呢。这就是脾的生清的作用太差了，是吧？体内都是痰湿，是吧？所以这是中医望诊，观其标，知其本，观其五官，察其五言，无色而知其五脏的道理，是吧？这是低血压的第一个原因啊，脾胃不行，胃气不足的。那么刚讲了影响这个胃气的，一个是消化胃肠的动力，一个是脾的吸收，是吧？那通过现代科学的研究，还有第三条的原因，就是肠道的细菌。我一说细菌呢，好多人就想起了，哎呦， 脏脏的东西，容易让人得病的东西，不干净不卫生的东西啊，你有这种想法的人啊，你得补课了啊，你的知识面太窄了。其实啊，我们人呐、啊、他不是生活在无菌的环境当中的，我们人的生存环境就是有菌的啊，就是有菌的。那么在这个众多的细菌当中，对人体有害的叫致病菌，是不是啊？导致疾病嘛，叫致病菌。对人体有益的叫益生菌，是吧？你像这个嗜酸性乳杆菌，是吧？双歧杆菌，哎，这是对人体有益的细菌。这个有益的细菌，它能够帮助人体分解体内的垃圾废物，能够分离出体内的营养物质。你包括大肠那儿，双歧杆菌就能制造维生素，你是不是啊？变废为宝啊，把垃圾变成维生素，你看这作用是不是、啊、哎，那还有一种细菌呢，叫条件性致病菌，是吧？那说这条件性致病菌它是坏细菌呢还是好细菌呢？两面派啊，两面派啊，墙头草谁逢倒，你谁说了算，他听谁的，是吧？你益生菌多的时候，这条件性致病菌他就消消停停的，他也不惹事儿，是不是啊？他也不闯祸，他也不伤害人体。一旦人体这个好的细菌益生菌数量因为喝酒吃辛辣的，跑肚拉稀，吃抗生素，打消炎针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些理化手段把这个益生菌给弄得数量低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不占优势了，是吧？平时对人体没害，当你身体特别弱的时候，益生菌数量特别少，有害菌数量特别多。有人说，我怎么知道我身体里边有害菌特别多呀？你像天天拉稀的，身体里边的致病菌的数量就开始增加了。西医叫慢性肠炎呢，是不是？哎，还有就是天天的肚子胀放臭屁的，是吧？这个呢都是体内的有害菌在增加。你这样呢，平时不得病的细菌在这时候也容易得病了，叫条件性致病菌，在有害菌数量增加的时候，它就变成了坏蛋了。所以这个条件性致病菌是个中间派，谁强他听谁的啊，谁强他听谁的。那么人们在这个小的时候，是吧，新生儿刚生下了三四天四五天，体内啊这个益生菌数量是特别的多，多少呢？60%往上，一直到青少年。所以小孩啊，什么叫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啊？啊，不是吃了没病，是有益生菌保护着胃肠道，是不是？那一旦小儿偏食厌食啊，什么叫偏食？你看那个家长，哎呀，我们孩子光吃肉不吃菜，你看肠道里边的纤维素就没了，益生菌就没有了原材料，益生菌就没有了食物，所以益生菌就坏死掉，就剩致病菌了，所以孩子就会得病。所以孩子偏食，光吃肉不吃菜，甚至小孩你就给他吃麻辣烫吃辛辣的东西，甚至小孩有事没事你就打青霉素乱打针的，就会把益生菌给杀灭掉。所以现在的孩子为什么扁桃腺老发炎，为什么老得肺炎，为什么现在孩子那么多的便秘啊，是不是啊？什么原因？就是破坏了肠道的菌群平衡，坏习惯，乱吃药是造病的。那么人在青壮年的时候，体内益生菌的数量是多少呢？是 30% 左右，这也是一个健康标准，没有新生儿多了，但是也是健康的。而到了老年，肠子老长息肉的， 没事得个结肠癌得个肺癌的这样的老人家，你去检查你肠道的益生菌吧，数量不会超过8%，甚至更低呀、啊，是不是啊？有的老两口开玩笑说：“嘿，啊，老头子，你放个屁，那简直是什么呢？化学武器呀、啊，生化武器呀、啊！这里边主要是氨气、硫化氢，还有硫氮类气体，这都是毒气弹。那人没吃毒药，肠子里边怎么有毒气呢？这都是有害菌、致病菌所制造出来的毒气。”所以呀，你看我们当父母的，我们都照顾过孩子，是不是？哎，你说那个孩子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了，那小孩拉那粪便他不臭，是吧？都洗过粑粑戒子，他不臭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看长大了开臭了。哎，那老人呢，你光吃素的他还更臭，什么原因？这都是肠道的细菌菌群环境决定的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第三条，影响到胃肠道健康的是胃肠道的细菌啊，细菌。低血压的朋友，你老没胃口的，天天胀肚，老拉稀，甚至有的顽固性便秘，天天放恶臭的那种屁的人，你肠道益生菌数量已经很少了。这是低血压的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，劳累过度，是吧？要干活不要命，是吧？低血压还坚持锻炼身体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那么我们光不累，低血压躺在床上就能好吗？是不是？它好不了，所以就需要营养和能量的补给。所以针对低血压的第二个原因，你劳累过度的人，第一个你要休息。光休息就能把血压养上来了吗？不是，你还要补阳气。第三条，熬夜，是不是？不运动，起居出现了问题。哎，这个就是导致了人体什么呢？哎，脾不统血，啊，脾不统血，晚上不睡觉，对气血的消耗；早晨不起床，对气血的生化的不足，这都是脏腑阴阳平衡的破坏。所以这个要调脾。啊，要调脾，要补肺的阳气，晚上叫气血调和，早晨叫肺的阳气的魄力，补肾润肺，要把低血压调好。低血压是阳虚啊，得给大家一定要明白啊。你看高血压有阳虚的，有阴虚的，但低血压只有一条，就是阳虚，火力不够，是吧？生产制造的气血不足，后来呢阴也亏虚了，为什么呢？气血能量也太少了，说要补阳。那么低血压，我们饭能吃进去了，生活当中不过度劳累了，是吧？我们又做到了什么呢？日落而息，日出而作，该睡觉的时候睡觉，该起床的时候起床，不瞎用功，起居又调和了。哎，剩下就是最后一条，情绪的调理。有人就问过我说：“徐老师，吃什么保健品或者吃什么药管人操心的，对不对？”哎，这个不是吃药能解决的啊。心病还要心药医。什么是心药？什么是治疗心理疾病的心药？大家一定要清楚，治抑郁症、治精神病、治精神分裂症、治强迫症，对不起，没有药。所有的治疗这些心理性疾病的药，只是个维持或者抑制，吃多了会把人吃傻的。那么什么叫心病还要心药医？老操心的人，老思虑过度的人，这病到底怎么治啊？心理疏导啊，心理疏导。别人再明白都是零，你自己想明白了才是关键所在。那怎么才能想明白呀？越想就越钻牛角尖，没有想明白的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 这属于心理学的范畴了啊。哎，叫冷冻疗法。说咱买个冰箱把人扔冰箱里冻，非也。啊，非也。啊，就是暂时把它放那儿不理它，叫冷冻。你想不明白的事不想，做不明白的事不做，放在那里。重新理头绪。啊，重新理头绪。所以你像中医导引之术的归息疗法，这是放松。是不是啊？归息疗法对慢支、哮喘、肺大泡、肺结核，尤其对这个肺大泡的作用是通过 X 光片可以校正的，了不得啊。中医导引的敲胆经的方法，是不是啊？心包经按摩法，这些对人的情志情绪都有非常好的影响。另外我们用一个反推的方法，人的不良情绪为什么会制造毒素，是不是？人的不良情绪为什么会制造疾病，甚至制造肿瘤，就是因为人的心理情绪影响了体内的荷尔蒙，也叫激素，影响了体内的一些化学物质的分泌和生产，是不是？那么反过来，我们去改变体内的化学物质，会不会对我们的情绪造成影响呢？这个反推是成立的。所以西医他用化学类药物突击来调治这个抑郁症、强迫症，但是成效不是非常好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个化学微量元素我们就应该选择天然的。哎，你像这个微量元素 C 啊，微量元素 C 在心脑血管的濡养、抗氧化、保肝、排毒，是不是啊？改善细胞内环境的作用下，这个微量元素 C 它的作用就非常好。所以这也是我告诉广大的低血压病贫血的朋友，为什么要吃生物有机硒，记住了，不是多吃，是长期半年到一年以上的服用，改善身体内环境。所以这样一来啊，低血压的成因我们就给大家说的清楚明白，低血压应该改错的你该做什么，低血压该吃保健品，该养生调理点穴按摩，该起居的，包括配合的一些药疗的，肝血不足的当归丸，脾不统血的归脾丸，肾阳亏虚的肾气丸，我们说了很多，这儿不一一复述了。所以治好病的不是医生的药，也不是专卖店的保健品，更不是一个什么小偏方，治好病的是得病的来龙去脉都清楚了，把错误的纠正，把不足的补上，把过多消耗的节省，你的低血压就可以完全康复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普参牌普参康胶囊，本品是以葡萄籽、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、抗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、易疲劳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活菌有的人问孩子能不能吃，是吧？有的问糖尿病能不能吃，有的问怎么吃，有的问吃多长时间，是不是？所以在这儿呢，就大家的常见问题，把大家关心的问题，我来给大家做一做答。那咱们喝肠道活菌，它喝到肚子里头，它就得在肠子里边双歧杆菌增殖，它调养的就是肠道。所以三大类人群啊，什么人都能吃啊，有三类人你吃完之后反应要特别好。低血压人群，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营养不良的人群，天天拉稀的，什么说了半天说的是一类，我用一个字来概括叫穷，